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56集《王不见王》。妍希的回复说已经到了小镇，秦冉随手把定位发给了对方，然后就把手机丢给了导演。这会儿镜头还在，导演收了他的手机。景文还在围观放在一个木桌上的任务卡，看到秦冉回来就往路的镜头看去，随意地问了一句， 哎，你另外一个朋友是做什么的？ 啊，歌手。秦冉目光也落在路的镜头。白天天等一行人都不好奇，一直在围观桌子后面的老宅院。这条街已经被节目组几乎清空了，真人秀拍摄期间完全保密，除了偶尔来这里游玩的粉丝，没有其他人知道。镜头处出现了三道神影，景文、田潇潇还有关心秦冉朋友的秦修晨朝路的镜头看过去。节目组没有移过去摄像头，都在拍秦修晨跟景文的反应，要不就是拍白天天那一行人。导演组也不关心秦冉请来的另外一个朋友。 那说不定我无意中还听过你朋友的歌呢。 景文靠在后面的桌子上笑道。秦冉扬眉漫不经心地说，可能吧。景文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能够看清三人的身形了，那三人不紧不慢地迈着步伐走过来，最后一个人似乎还戴着口罩。白天天随意往后看了一眼，忽然笑了笑， 还戴着口罩，看起来是个来头很大的明星啊。 除了粉丝多的艺人，其他十八线的人出门戴口罩墨镜遮脸几乎都会让人群嘲，狗仔不关注，粉丝也没几个，给谁看呢？田潇潇视力一直很好，脸上本来是挂着松散的笑容的，直到能看清那三人的脸，他目光直接放在最后那个戴着口罩低着眉眼的人身上，然后麻木地开口道， 冉冉，我觉得你那个朋友有点眼熟。 有些人的特征并不是一个口罩就能遮住的，再往前走近点，其他离得近的人也看到了。现场白天天、景文等人说话的声音消失得干干净净，连秦修晨都十分意外。如果说他是娱乐圈的半边天下，那么妍希就是另外半边天下。只是两人一个是影帝，一个是天王巨星，属于王不见王。尤其妍希完全就是娱乐圈的清流，除了发专辑就是开演唱会，不发广告，不接综艺，不拍电视电影，偶尔也会接影视作曲，这大概是他跟娱乐圈交集最深的项目了。他的歌不仅火遍国内，国外都有他的半边天下，国内歌坛从未有人达到过的高度。在场都是混娱乐圈的，没有人不知道妍希。景文表弟站在白天天身边，他脑子有些机械，喃喃开口， 严天王该不会就是秦冉请的朋友吧？ 白天天回过神来，他咬了咬唇，怎么可能？别说这两人，连景文也匪夷所思地看着妍希停在了他们面前。然后只见妍希伸手拉下口罩，露出精致的脸。 大神， 人来了。秦冉直接打断了妍希，随意地挥挥手朝导演组抬了抬眸，可以开始录了。其他人寂静无声。景影后脑海中还在想着秦冉刚刚的那句话，他问秦冉朋友是干什么的，对方非常平淡地回了一句，歌手。是歌手没错，可你能不能带上炎天王三个字呢？妍希十分上道地给大家道歉， 十分抱歉我来晚了。 哎，不， 景影后终于反应过来。 晚什么晚？明明是秦影帝他太急来早了。 说完，端着大方端庄的态度看向妍希。 你是来参加真人秀的？ 妍希眸光清冽，在所有人的目光中点了点头。导演拿着牌子站在人群中回不过神来。耳麦里，副导在摄影棚中十分着急。 为什么不接着录了？现场发生什么事了？来的到底是谁啊？怎么所有人都这个反应？ 还有人忍不住小声尖叫着，一行工作人员还忍不住拿出手机。拿手机干什么？不知道签了保密协议吗？妍希背对着摄像头，再加上一开始导演组没有准备给妍希镜头，妍希刚来也没有带上麦，导演组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听着副导的话，导演啊了一声。 啊，那什么，秦影帝的侄女儿好像把炎天王请到我们综艺了。 他看着头顶刚刚冒出头的太阳。 哎，我们是不是要火了？ 炎天王跟秦影帝同时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尤其是炎天王这个娱乐圈的异类，连访谈几乎都没有，忽然要参加真人秀，这个消息放出去，网友绝对要爆炸。昨天他就怕那个人形 bug 秦冉有什么骚操作，眼下是真的有骚操作呀，这是直接炸了导演组啊。 快赶后面的任务。 导演按着麦，立马对工作人员吩咐下去。因为对秦冉请的人没有期待，导演没有给他的朋友戏份，但眼下来的人是炎天王，娱乐圈的顶级流量，还有特殊光环，妍希呀，那能一样吗？导演匆匆吩咐下去时，路过人群中的秦影帝经纪人，他不由乐呵呵地开口道： 你竟然还瞒着我，早跟我说这炎天王，我能连夜准备100个台本。不过这个惊喜我喜欢，喜欢炸了。 经纪人也是一脸的莫名。秦修晨跟景文都是影坛封神的人，论演技没有人比他们好。他瞥了景文一眼，然后温文有礼地跟妍希打招呼，眉眼亲和。 炎天王你好，我是秦冉的叔叔秦修晨。 秦修晨在圈内跟妍希的地位对等，两人一个在影坛，一个在歌坛，都是旁人不可撼动的存在，要不然娱乐圈也不会用王不见王来形容两人了。再加上他是秦冉的朋友，秦修晨拿出了10万分认真的态度。然而听完秦修晨的话，妍希连忙往后退了一步，没敢跟秦修晨握手，而是弯腰，浓密的睫毛微颤，说： 叔叔你好，我是妍希。 秦修晨愣在了原地。两人论资历是可以平辈相称的，妍希叫秦修晨叔叔。所有人的目光看向秦冉，下意识地想到妍希应该是跟着秦冉后面叫秦修晨叔叔的，这两人到底什么关系？真人秀已经开始录制了，景文捂住自己的麦，忍不住小声问道： 哇，你侄女什么人啊？ 秦修晨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他自己也想知道啊。秦修晨知道秦冉有那么一点神秘，比如每天早上的早餐，还有神不知鬼不觉递到节目组的保温杯，秦玲的三餐。可现在他也十分好奇，他这个侄女儿是怎么认识炎天王的，还让人一个天王巨星恭恭敬敬地叫他叔叔。节目录制没有那么多时间聊这些，一行人吞下了到嘴边的疑问，开始录制。今天要分两组，一开始节目组秦修晨景文各带一组，可因为来的是妍希，所以秦冉、田潇潇、妍希三人分在了一组，加上了景文的表弟。秦修晨、景文、白天天跟他的队友是另外一组。这期主题 逃离诡异小镇，节目组在三个街道设置了很多关卡，两组人需要找到各个关卡，关卡处有冒险，有各项指定等任务，达到标准就能拿到关键线索，然后找出逃离诡异小镇的方法。里面剧组布置了一堆悬疑恐怖的场面，节目开始已经有穿着诡异嫁衣画着苍白妆容的群演在各个古宅里晃荡，导演已经跟工作人员提了添了好几个音乐元素的关卡，他跟着摄影看着秦冉双手插兜懒懒散散的身影，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又莫名的泛起一阵不安，再度确认， 那个今天没有关于脑力的关卡了吧？ 被京大学霸支配的恐惧导演组不想再经历了，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回道， 导演您放心，今天的关卡不是指定高难度动作或者演技，就是技术宅也符合白天天的人设，京大学霸肯定不行。 昨天白天天不出彩，姜氏肯定不满，今天肯定要补回来。听他们这么说，导演也想起来节目组交上来的白天天人设列表，学霸人设之外还有技术宅清纯校花。导演拿起台本翻了翻，翻到了节目组重点画出来一行，让白天天展示他技术宅的深厚功底。他看着特意被圈出来的一行字，九州游单排至尊。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